冲进了对面的探视室。惊人的一幕就展现在我们眼前，患者的脸色已经变成了青紫，双眼发直，牙关紧闭，瘫软在座椅上。爸爸，家属大声呼唤着患者，但是他已经一点反应都没有了。看着桌上狼藉的碗盘，我问道，你给他吃什么东西了？ 吃饭都没事啊，我按照你们的要求一小口一小口喂的，刚才我扭头去刷碗，扭头回来他就这样了。 他突然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儿，桌子上那一生馒头呢？ 说到这儿，值班的主班护士惊呼道， 他自己把生馒头全塞进嘴里了，患者发生噎食了。 在一个大型精神病专科医院，大家也许很难想象会发生在综合性医院急诊室里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场景，但是在某些时刻，一些患者却因为精神状态的影响导致发生噎食等危险的行为。这是一个痴呆患者，平素生活不能自理，按规定下午5点已经是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但是患者的儿子希望探视一会儿，他还给患者带来了很多爱吃的食物，希望就在探视室里为患者吃完饭。 考虑到患者亲属平时工作很忙，几乎半年才能有时间在医院探望一次，为了能够让患者和家属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我和值班护士还是破例同意了家属的请求。护士还特别叮嘱患者的儿子，一定要把食物一小口一小口泡软了喂给患者，千万不要噎着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正当我们准备让家属结束探视的时候，家属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扭头去洗碗，而忘了还有半块吃剩的馒头被丢在桌子上。而患者在没有把馒头掰成小块泡软了的前提之下，三口两口就塞进了嘴里。说时迟那时快，主班李护士已经从身后将患者从椅子上整个拖了起来，双手环抱住患者，一手握拳，拇指关节突出点顶住病人腹部正中线脐上部位，另一只手的手掌压在拳头上，连续快速向上推，这是标准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抢救噎食的最常用手段。但是尝试了几次，这个患者却一点效果都没有。这个患者实在是太瘦了，腹压非常小，而且噎食导致肺中的气体也很少，远不足以冲开堵塞的喉管里的食物块。 看看能不能用抠出食物的办法，快去准备抢救箱。 我和主班护士一起把患者放倒，已经来不及戴橡胶手套了。我抓过酒精棉，粗略的对手进行了一个消毒，把手直接伸进了患者的口腔里，一方面刺激咽后壁，诱发呕吐反射，使堵塞的食物能够从里边外翻出来一些，另外一方面借着这个反射将食物抠出来。经过一番尝试，我终于抠出了一块食物。就在呼吸刚刚要恢复的那一瞬间，患者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吞咽动作。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正常人也会偶尔发生噎食，但在患者感到食物被噎住的时候，为了活命而想方设法的会把食物弄出来，但是痴呆患者却可能在意识最后瞬间也不忘了要咽下口中的食物。就在我们都以为危险已经解除的时候，却发现患者仍然没有呼吸动作，面色没有恢复，意识也没有恢复。 不对，一定还有一块食物在里边。 我和主班护士同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的这个贪婪举动再次让他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之中。 主班护士再一次把手伸进口里去，却发现那块食物已经太深了。他说，我中指可以碰到它，但我取不出来。 主班护士竭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把手指伸得更向里。 随着患者的推咽动作，食物在护士的中指间划过，划向了更深的位置，已经不可能徒手取出来。此时患者的脸已经完全变成了酱紫色，牙关越发的咬紧，全身冷汗，小便已经开始失禁。患者的儿子站在一旁完全被吓傻了，大声的呼喊着， 爸爸，你坚持住啊。 时间正一分一秒的流过，距离患者噎食已经快3分钟了。如果噎食窒息超过4分钟，患者将会进入不可逆的脑死亡状态。 换甲麻唇子，快！ 副班护士打开急救箱，主班护士将患者就地平卧，摆正头部。我从抢救箱里边取出一个粗针头，同时左手在患者颈部甲状软骨下缘摸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凹陷，这就是环甲膜的位置。主班护士用酒精棉对皮肤做了简单消毒之后，我用右手持针垂直进针。随着穿刺针进入气管的那一瞬间，一股气流终于流进了患者的气管，我甚至可以听到那细微的嘶的一声。患者的胸腔重新开始鼓了起来，细微的针管成了连通外界与干瘪的胸腔的一条通道，而即将逝去的生命也从这条通道中重新回到了患者的身体当中。患者的脸色开始一点点的恢复，原来咬紧的牙关也逐渐松开了。我用胶布将环甲膜穿刺针固定好，随后主班护士在卧位对患者又进行了一次海姆立克急救，同时配合我将肠钳伸入患者的口腔里，伸入患者喉部又一块食物，一块带血的馒头终于从口腔中取了出来。患者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当我把那块差点要了一条人命的馒头丢到水盆里的时候，我和护士们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才感觉到全身疲惫。旁边患者的儿子也随着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稍微冷静了几分钟，他才回过神来，忙不迭的千恩万谢。好了，危险解除了，但抢救还没有完成呢。来，我对患者的儿子说，你也搭把手吧，咱们先把患者抬回病房去。大家一起把患者抬回到病床，重新更换了弄脏的衣服。此时患者已经开始恢复意识了，我呼唤着患者的名字并说，动动嘴。他配合的动了动嘴，很好，没有出现下颌脱臼等问题。报生命体征，心率70，呼吸每分钟25次，血压170。太好了，生命体征平稳。我随即开出医嘱，上氧气面罩，用高流量吸氧，上心电监护，5%的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静滴500毫升，开通静脉通道。拿个换药包过来。护士取来一个换药包，我小心的给患者环甲膜穿刺处消毒，重新出针，压迫止血，很好，没有看到表面出血的迹象。我用无菌纱布固定了患者喉部的伤口。患者有介入性治疗的创伤，为了预防感染，输了一些抗炎药物。我一边交代护士做进一步处理，一边告知在一旁忙不迭称谢的患者儿子，先不要掉以轻心，患者还有三大关要度过。一要看有没有喉部穿刺伤的活动性出血，如果向喉管内出血，可能造成吸入，我会叮嘱护士在床旁备吸痰器。二是看今晚到明天早上患者意识能不能够完全恢复，如果可以，则证明缺氧没有造成严重的脑损伤。第三则是感染关，我已经提前预防抗炎了，只要看这两三天没有感染迹象，危险就算过去了。痴呆患者咀嚼吞咽能力都很困难，服用抗精神类药物也容易引起喉头麻痹，再加上患者因为受精神症状的影响，可能出现抢食等行为，这些都非常容易导致患者噎食。在平时护理的时候，必须要做到患者进食吃软饭，如果是块状食物，一定要交代护理人员或者是家属亲自小口喂食。进食的时候，我们的视线一定不能够离开患者，一旦发生意外，必须马上处理，否则很可能就因为一小口食物造成一条生命的失去，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经过一番处理，患者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了。当天夜里，患者呼吸平顺，2小时后已经改为持续低流量吸氧，心电监护上显示脉搏、血压都很平稳，血氧饱和度稳定在95%水平，体温上升到37.5度。第二天凌晨恢复正常。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患者床旁查房，患者睁开双眼，叫了一声吴大夫、李护士，我们知道患者的意识已经完全恢复了，噎食抢救成功了，他已经踏进鬼门关里的生命再一次被我们救了回来。 性。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第一窝人和他的主刀医生，我们来听听到底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如果一个人不幸失聪，他还有可能回到有生世界，其中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植入人工耳蜗。植入了人工耳蜗的听障患者称呼自己为窝人。今年是我国第一例多通道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完成的第20年。20年前的第一位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患者现在怎么样了？20年前到底是谁给他做的手术？近日记者有机会见到了中国第一个窝人陆峰和他的主刀医生，北京协和医院人工耳蜗中心主任曹克利，听他们讲述了1995年的故事。中国第一窝人陆峰今年已经52岁了，他在21岁之前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命运在他21岁的时候拐了一个弯。陆峰生长在江苏，15岁上大学，19岁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苏电视台工作。他一直想出国继续学习，上班之后他继续学英语，考托福。21岁那年，他拿到了美国2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比他大1岁的姐姐也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姐弟俩准备一起赴美留学。一切都很完美，就在即将出发前的一段时间，他踢足球的时候受了伤，本来膝盖的半月板损伤手术也不是太复杂的手术，完全可以在江苏做，但好心的朋友给他推荐到了上海一家著名的医院，为此他专程从江苏赶到上海手术。没想到手术后出现了感染，膝盖肿得很厉害，医生每天通过引流管向伤口里注入新霉素用来冲洗。新霉素是一种抗生素，但这种抗生素具有肾毒性和内耳毒性，而它对于内耳的伤害往往是不可逆转的，现在这种抗生素已经不再使用了。新霉素应用从引流管上端进下端出，不巧是引流管的下端堵塞了，当时给他治疗的医生又没有及时发现，最终导致他内耳受损。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发现听力明显下降，医生说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出院2周回家之后，陆峰的听力彻底消失了，在我耳边敲锣打鼓我也听不见，陆峰从此进入无声的世界。母亲伤心至极，恨不得拿命来换儿子的听力，姐姐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陪他踏上了漫漫的求医路。那段时间，陆峰从西医看到中医，从国内看到国外，见不到一丝曙光。耳聋3年后，他遇到了我国听力康复的创始人邓元成教授。邓教授在纸上给他写下一段话，不要再看了，回家等待科学的进步吧。就是这段话让陆峰踏踏实实的回到老家无锡，当了一名程序员。从此以后他说，我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有时候你看到我坐在那里很平静，其实内心很痛苦。1993年澳大利亚人工耳蜗技术传入国内，一些医院的专家有机会学习到这项先进的技术，澳大利亚方面捐赠给协和医院2台人工耳蜗，但想选择与后聋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在植入人工耳蜗后不需要过多的康复训练就能开口讲话。协和医院开始寻找合适的植入者，他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此后就开始频繁的往来于江苏和北京之间。手术最终决定在1995年的5月4号进行。手术之前，陆峰多少还有一些担心，毕竟这是国内第一例手术。他说，听说要开颅，也不知道手术之后能不能有效果。 但这些顾虑并没有挡住陆峰的决心，就是这条命没了，我也要试一试。手术前，陆峰还偷偷写了一封信，有点像遗书。手术前一晚，他和姐姐到协和医院旁边的烤鸭店吃了一顿烤鸭，然后轻松地回到病房等待手术。明天怎么样，我就不管了。手术过程反倒很轻松，在麻醉状态下，陆峰没有任何痛苦，以至于手术结束时，他醒来之后还在问医生手术什么时候开始。医生告诉他手术已经结束了。术后他回家休息，等待一个月后再到北京进行开机调试。术后一个月，陆峰在姐姐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北京，他满怀期待的坐在协和医院的一个房间内，等待工程师调整数据。一切妥当，开机。但陆峰懵了，所有的声音我都能听得到，但感觉自己掉到了陌生的国度，所有人讲的什么我完全不懂。这种状态从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一直没有改观。当时的中国医生也有点失望，陆峰和姐姐也很沮丧。临近中午，姐姐又带着他到烤鸭店吃饭，就当是失败了，反正人还活着，没关系。两个人决定吃完烤鸭就回家。在去烤鸭店的路上，他们买了一份报纸。等餐的时候，姐弟俩一人举了一张报纸，默不作声。嘈杂当中，陆峰仿佛听到姐姐在喊他的名字，一声又一声。他放下报纸，看了看姐姐，报纸挡着姐姐的脸。姐，你是在叫我的名字吗？姐姐没说话。陆峰掀开姐姐面前的报纸，他说，那一刻我看到姐姐满脸全是泪水。陆峰和姐姐有了信心，肯定有效果。回到宾馆之后，他们就开始训练。姐姐说，弟弟听，一个小时听懂了四个词，天安门、天气、下雨、打伞。一个月后，陆峰终于能正常对话了。在北京康复训练期间，陆峰给远在加拿大的同学打了个电话。你猜猜我是谁？同学回答，你的声音很像我的一个同学，但他不可能给我打电话。陆峰兴奋地说，我就是你那个同学。同学放下电话之后的第三天，就坐上回国的班机，专程到北京为他祝贺。一个月之后，姐姐陪着康复的陆峰回到了家中。为了给母亲一个惊喜，姐弟俩没有事先透露一点消息。进门之后，母亲习惯地拿起纸和笔，准备写字和他交流。他告诉妈妈，今后再也不用纸和笔了。从此，原本活泼的陆峰渐渐回到本来的面目，越来越开朗，也觉得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大。帮助陆峰重返有声世界的是北京协和医院人工耳蜗中心主任曹克利。1973年，澳大利亚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多通道人工耳蜗。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的邹路德教授看到外文资料之后，就和协和医院联合研发了中国第一台单通道人工耳蜗。从1980年到1986年，北京协和医院一共做了50多台单通道人工耳蜗移植手术。与澳大利亚发明的多通道人工耳蜗不同，单通道耳蜗只能听到一个频率，患者只能听到的声音，但不能理解不同频率声音表达的语义。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听障人士提高了安全感。至少身后汽车喇叭响，他知道躲开，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1993年，台湾长庚医院到北京访问，带来了一位多通道人工耳蜗植入者。台湾医生介绍说，植入者能听懂对话。曹克利不相信，他有意捂着嘴和患者交流。曹大夫说，我怕他看口型猜语义，没想到问了他四个问题都答对了。那一刻，曹克利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人工耳蜗技术引入中国。1995年，曹克利和另外两家医院的医生一起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修人工耳蜗，接受了人工耳蜗发明者克拉克教授的亲自指导。 平时从不求人的他主动找到澳大利亚一家厂家协商，终于为中国的三家医院各争取了两台免费的人工耳蜗。1995年5月4号，曹克利率先成功完成了国内第一例多通道人工耳蜗手术。第二天，北京协和医院完成了第二台手术，患者是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为了确保中国内地第一台手术万无一失，墨尔本大学派来了专家和曹克利同台手术。这台手术一共做了三个多小时，而现在同样的手术只需要40分钟。20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工耳蜗的言语处理器也越来越先进。像陆峰这样与后聋的患者，现在植入人工耳蜗开机之后，在诊室外边转一圈就能听懂大家的讲话。曹克利说，现在北京协和医院人工耳蜗中心每年完成100多例人工耳蜗手术，其中有很多是比较复杂的手术。每做完一台手术，曹克利都会把人工耳蜗的产品盒子留下来。他的办公室里，书柜、墙边、窗台旁边都是人工耳蜗的盒子。20年来，这样的盒子他已经积攒了3000多个。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了一些发生在医院的故事，有的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情感，有的是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体验的科技的进步。不知道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感触如何？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也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东西的周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生意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哪个重要自己衡量，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东西的烛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哪个重要自己衡量，健康是福，健康是福。